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道理向你去哪，最后还是借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滴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那一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那一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依靠当作回报，即使道理向你去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滴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那女人的好，只有在她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那女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那女人的好，只有在她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那女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安静角落走，担心脆弱被人识破。他和她住在同一栋楼，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个星球，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事情无言写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地错过。最怕独自面对黄昏和脆弱。

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江南雨情犹在，只是朱颜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君能有几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看你一次又一次地的心酸。

深渊，爱恨两边，我就 爱要崩溃。 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一点，再见 美丽极限，快看我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我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要却也能飞上今天， 无所谓管它缺不缺陷，让彼此踩到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底再见，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经典新鲜再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看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再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快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快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今天， 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擅长编剧习惯，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

诉我，你不要再错过。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总是去太多。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总是不知所措。我想见你的黑夜，我想见你的容颜，反反复复不见难眠。告诉我你依然不沉眠，告诉我你也爱我出现。我想见你的黑夜，想见你的容颜，反反复复不见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

够说明当别人问起不乐意的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听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转得不停爱过你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 Melody 无数种音符在我身里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休止符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留我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 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我的心里只能轻轻叹息 Melody 无数段音在我生命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你 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多么的美丽那些音乐一直不稀罕见 Melody Melody 是我的手机我快乐的过去请别让我唱这某种心情 Melody Melody 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多么的美丽那些音乐一直不停响起 Melody Melody 是我的手机我快乐的过去从这种心情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求你听我唱完这段旋律请不要离去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